厂家也是非常高兴哈，用500组呢来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。 对，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说到这个茉莉花茶，这款茉莉花茶还是比较出挑的， 比较出挑的，而且它非常非常有特点。 是， 为什么叫做广西横县的曲豪茉莉花茶？这点呢得跟大家讲一讲。您看啊，平常咱们去外边买茉莉花茶呢，一般都是比较直的那种叶子， 对， 然后呢这个味儿呢比较香，但是这款这个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，您打开盖以后，您去闻它那个味儿，稍微有一点内敛，然后去看它的外表呢，它是曲了拐弯的，就是有点 弯弯曲曲的， 弯弯曲曲的， 不是很直。 对，这就是因为它的茶青呢用的这个曲豪。什么叫曲豪呢？其实要跟大家讲一讲，就是它这个茶青啊用的是比较嫩的芽儿的这个绿茶。因为它比较嫩，所以呢它在这个干制的过程当中啊，您想啊，那个叶子比较薄比较细嫩，所以说呢它那个叶子就卷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您看自己家里边养花刚长出来的那个小叶儿，它上面都有那小毛毛。 对对对， 就是 绒毛， 小绒毛，这个就是毫。所以说呢它用的这个比较嫩的这个茶芽儿，所以呢叫做曲豪。 曲豪，所以说它茶青呢是非常有特点的。 对， 用的是曲豪， 而且这种茶青呢说白了就是成本价会高一点。 对 对， 因为什么呢，它就是比较小，所以说呢采摘比较不容易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为什么要选用这个曲豪呢，就是您看啊，长得越大的茶叶，您看泡起来呢越苦乎。 对， 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长得越大的茶叶呢，它本身自己带有那个绿茶的那种香味儿，这种小的曲豪小的芽儿呢是没有什么味儿的。所以说呢它被这个茉莉花熏过以后，它那个吸香的能力就特别强。所以说这种曲豪的茉莉花茶，它打开袋儿以后不会有那种特别刺鼻的香味儿，也不会特别窜的那种香味儿。 说比较内敛嘛。 对，因为它这个香味儿呢比较内敛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是比较持久的，不会说第一泡第二泡特香，完了以后呢等到第四泡第五泡，甚至我泡到中午下午以后，它那个香味儿就没有了。这个是曲豪的一个这个香味儿比较悠长的一个特点。它可能到四五泡的时候还能，您喝进去还有这种香味儿。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您看啊，这个曲豪它用的是小嫩芽儿，用的是这个茉莉花去进行熏制，它看起来那个样儿也非常不错，没有那么多茶叶梗儿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您看这个汤色，它会比一些平常我们在市面上买的这个茉莉花茶呢要稍微的淡一点，但是看着也非常非常的清爽。 那么刚才你主要说的是茶青了啊，茶青呢没有那么多的梗儿，而且呢沏完了以后呢叶子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它用的是非常讲究的茶青。那说到茉莉花那就不用说了是吧，它本身这就是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。那咱们用的就是横县是中国茉莉花之乡，用的就是它的茉莉花， 就是当地的茉莉花。 对， 而且用的是今年就是五六月份才开的这个今年的新花啊，因为它的这个香味比较浓嘛，熏这个茶青呢比较有优势，所以说今天这款这个广西横县的曲豪的茉莉花茶，确实是从品质上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另外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的价格呢，我们今天是一个特价的节目， 对， 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，今天我们是一个特价的节目。这款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登陆北广双红时间的这个节目，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广受好评，所以呢今天呢厂家和我们的协商了一下，特别拿出500组以近成本价的这个价格我们进行销售，238块钱，比之前的299块钱又降价了61块钱。 对，有点这个庆祝的意思，也有点回馈听众的意思， 对 吧？所以呢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特别节目，里边推出一个特价的茶，就是正宗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。 对， 咱们今天就只拿出500组 啊。对，500组， 因为这个组合是个老组合了，大家知道咱们是299元，是250克，半斤一罐哈，连主品再赠品的，一共是两罐加两罐，四罐， 四罐， 299， 二斤的茶。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是